這個節目呢就是真是馬後放炮、啊、馬後炮兩個解釋的，一個就是妖、你馬後炮的，不是不是有了賽果之後你才去講嘢，那誰都識講馬後炮，這個馬後炮就是馬可以是馬後開炮的，那開炮是對什麼人呢？香港其實除了特區政府呢最有錢的就是馬會的了，知不知道？但馬特區政府不受約制，但起碼有班議員喺度呱呱嘈啊嘛，係咪先？有啲傳媒啊嘛，馬會是完全不受監察的，知唔知啊？係嘛？佢而家有幾多錢？你知唔知啊？唔知道。咁啊，馬後炮呢個節目，咁當然我哋都會揀一啲場次咁同大家即係分析一下啦，係咪？咁我有兩個拍檔喺度，咁佢哋係專家，咁我啊插科打韻嘅啫，係咪？咁我都會講下嘅。 My Radio 全新賽馬節目《馬後炮》。逢星期五晚上九点， 好，九月九号的本土最前线，有我祖利安，咁今晚都是我一个人啦，就嗰、那个 arrangement 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咁我今日咧，今晚咧我就会先讲咗一啲其实都是 local 嘢啦，吓讲 local 嘢先啦，跟住先至第二 part 就会讲呢个嘅。國際的一啲嘅軍事上邊嘅新聞啦，咁其實所謂本土嘢咧，咁都唔呢、這個肯定大家喺外邊就睇唔到噶啦，呢、這個一定係第一手資料嘅。即係我頭先喺咪後咧，我同阿 Denison 啊、阿 Nelson 咧講笑咧，我話不如呢一 part 我哋改做即係改暫時改做呢個靈異本土最前線。咁點解咧？就因為咧就琴即係當然琴日就大家嗰個 focus 就係、是。在那個美領那裡，即是在很多人上去這個美國領事館那裡遞信啊、請願啊那些這樣的東西。但是呢就我昨天做的就我昨天我就沒上到美領的，我就即原本我都想上去但我沒有去到。那為什麼我沒有去到，就是因為有些都更加其實嚴格來說是更加重要的事呢，那我要去做。那就是即係講翻，譬如呢排啦，呢排咁就我哋知道，即係有好多好唔開心嘅事發生啦，咁大家都好抑鬱啦，好沮喪啦，咁因為有好多嘅呢啲嘅嘅黑警、魔警嚇，佢哋嘅暴行啦，包括即係將啲示威者打爆骨啦、打斷骨啦、強姦啦嚇，同埋呢啲即係失蹤嘅有好多失蹤嘅。的受害人啦，啊，咁啊，即系被自殺啦，啊，咁我哋點解咁 depressed？ 即系我點解咁抑鬱嗰樣嘢，就因為我哋冇答案，我哋冇答案。咁啊，而個情況係一路差緊落去。咁即系所以就個情況越嚟越差嘅時候，咪即系大家咪焗住，即系你又睇唔到前景，又咁樣。大家都好唔開心，咁我同大家都一樣咧，我都係好多晚我都係瞓唔到嘅，瞓唔好嘅嚇。咁啊，你睇呢個樣，你知啊，飆曬倉啊，幾難睇。即係我開曬咁多個燈咧，大家睇得好清楚，即係唔好意思呢個醜樣嚇。咁啊，因為真係瞓唔好，瞓唔好啊，自然個身體嘅差就會咁嘅樣。咁即係好多你哋好多人都會你知道我，你認識我嘅咧，就係、是、可能係喺呢個網台節目嗰度啦。咁你覺得我係一個網台節目主持咁，但係喺呢個之前咧，我其實係一個密城，即係藏傳佛教金剛城嘅一個在家嘅修行人啦。咁我係一個占卜師啦，占卜我亦都做咗16年啦嚇。咁啊，即係我見到咁多呢啲咁嘅事，亦都有好多嘅人去問我，因為佢哋因為。即係近排有好多呢啲，又話咩啲道士啊、成啊，又話陰陽眼啊，睇到啲咩嘢啊咁。咁於是，我真係前日呢兩日咧，我係不停地收到十幾個呢啲咁嘅 message， 個個都彈俾我咧，就話：喂，有人陰陽眼睇到太子站，又個後生仔係點咁？你知唔知咩事啊？你睇唔睇到啲咩嘢咁？咁個個咁就煩我咁話，唉，即係不如我都揾下啲答案啦。咁我自己抄翻嗰個，即係通常揾答案你都假日子做嘅。咁我哋睇翻嗰個撞力，咁啊，竟然就琴日就係最啱去做一個叫做我哋藏傳佛教叫火供。咁啊，火供就係一個好即係好巨力、好大力量嘅一個嘅，我哋叫上供，即係 上邊就供啲佛啊、菩薩啊、天神啊嗰啲咁樣啦嚇，咁咧就即係上供佢哋，咁下供咧就即係布施俾啲惡鬼啊、中陰身啊嗰啲地神啊嗰啲咁樣嘅嘢。咁啊，即係我見到，咦，原來琴日係好啱做呢樣嘢嘅，咁所以咧我就即係揾咗啲師兄弟啦，咁於是大家就一齊去做咗，即係為啲亡者咧就收咗一個火供。咁啊，即係亦都喺火供期間咧，咁我用咗一啲嘅我自己嘅即係嘅占卜方法啦，咁啊去即係揾一啲答案啦，亦都嘗試同佢哋溝通啦。咁呢方法咧就唔係話即係一啲喂你係咪喺工聯會學㗎？咁即係唔係咁靠唔住腳嗰啲嘢嚟嘅，即係。這個就是以前即是我在修行的道場那裡我就即是掠了啲喇嘛好耐，掠了師傅好耐，師傅才即是好勉為其難地好因為嫌我煩，所以就教了我一些在他們寺院裡面喇嘛自己用的一啲嘅，即係僧人自己用嘅，好少傳出去外邊嘅一啲嘅占卜方法。而呢方法係要好勤力地修行先至，即係修一啲特別嘅法門，咁先至可以用得到嘅。亦都要即係口傳灌頂，即係我哋叫做即係佢開綠燈俾你去做咁先得。咁我哋出第一張相啊嚇，咁傳呢個方法俾我嘅師傅咧，就係蘇南家坐寧波車。咁就係側邊呢位啦，咁佢係一個好慈悲嘅寧波車，即係佢亦都係一個Campbell 嚟嘅，即係 Campbell 就係喺寺院入邊，即係都好話得事，好有權威嘅人物嚟嘅。咁啊，即係佢啊，我掠咗好耐，咁跟住佢話：，唉，即係你咁樣，我即係勉為其難教你啦。咁傳咗嗰個方法，傳咗口訣 ，sorry， 傳咗個口訣俾我。咁得啊，可以收翻呢張相。咁啊，於是咧就即系，琴日我同啲師兄弟就上咗去一個呢個地方，我唔方便講啦。但系即係其實都即系唔想太多人上去嗰度咧。那個地方即系唔好俾太多人知啦。But 有一條少少嘅短片咧，就係琴晚我做咗一個好短嘅 live 咧。咁就係啊，咁麻煩 technician 出一出嗰個片。OK， 咁今日係幾多號啊？今日呢排我都冇乜。冇乜時間觀念，依家幾多號？ 8號。 9月8號。9月8號。咁就其實我同埋啲同修啦，咁就嚟到，咁我唔講邊度啦嚇，即係總之有個地方，咁啊可以俾我哋喺度，即係有 cover 地收個法啦。咁我哋今日會收個，即係近日都好多人走咗啦，咁所以我哋就。喺度收個火供啦，去回向俾佢哋。咁啊，呢個就唔係一個道亡嚟嘅，因為我哋深信呢樣嘢，即係如果佢哋咁樣走法嘅時候咧，佢哋都唔會咁輕易去接受一個超度。咁所以預期係要佢哋無端端走咗，跟住送咗佢第二度嘅時候，不如係我哋去諗下辦法去即係。俾力量俾佢哋，俾佢哋所需嘅嘢俾佢哋，即係令到佢哋可以具力地去揾翻啲冤親債主咧，就去討債嚇。即係正所謂，即係血債血償。開嘅心經可以唔使，因為心經係叫人放低執著嘅。你去念佢哋，反而會更加嬲噶。Irvin， 咁所以咧，即係喺呢時候就。希望佢哋咩啦？希望佢哋可以透過我哋今次咧，即係嗱，我老實講，即係呢個做法我就唔係常做嘅嚇。咁 希望可以透過今次嘅做法咧，佢哋可以獲得比較大啲嘅力量咧嚇。咁就即係因為我哋大家個目標都一樣啊嘛。即係雖然即係界別唔同咗啦，而家咁佢有佢哋喺嗰邊做嘢，我哋喺呢邊做嘢啦嚇。OK， 咁我唔講咁多嘢住先啦。咁但係個數目咧，即係如果係嗰、那個亡者嘅數目咧，如果我冇 check 錯的話咧，其實 up to this moment 咧係應該係22個嘅。咁所以亦都解釋到點解即係佢哋會咁倉促地要製造咁多嘅自殺事件。其實佢哋做咁多都係唔夠一半嘅。我話俾大家聽。好啦，咁所以即係我哋而家 我哋而家可以去收咗個法先，咁啊，即係啊，遲啲呢度就係有啲供品啊嗰啲咁嘅嘢，咁啊，遲啲我再同大家講個情況係點樣啦。咁大家係啦，努力啦，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啊！好，咁嗰、那個即係譬如重經修法咁嗰陣時，我就唔嗰啲情況我冇錄低佢啦。咁但係 after 所有嘢做完之後咧，咁我哋亦都中間同亡者溝通過，我哋得到啲信息咧，咁我今日我就同埋師兄弟即係商量過，咁師兄弟亦都即係出咗力係幫忙係去整理咗，即係我哋得到大量嘅信息，我哋整理咗，咁就我哋 compile 咗一篇文章嘅。咁呢篇文章我而家咧就會喺呢度讀一次，係包括即係大家最想知嘅所有佢哋啲亡者講俾我哋聽嘅一啲嘅信息嚇。咁我而家咧就讀曬成篇嘢俾大家聽下。咁我哋嗰呢篇文章個題目咧就叫做《黑警殺人妄想遮天蔽日》，22精烈慘死沉冤待超。反送中抗爭仍未因為林鄭嘅取巧撤回而完結。咁經歷過呢個831，包括太子地鐵站等多個地方出現嘅黑警恐怖襲擊抗爭者同埋平民。咁於呢個9月1號起，香港出現多宗離奇嘅屍體發現案，亦都喺呢個死因可疑之下，全部都以被自殺嘅方式嚟處理，令人質疑係唔係有多名嘅示威者同埋平民被黑警秘密殺害後非法處理屍體。我哋心急如焚，但係冇足夠嘅公權力去做 fact check， 即係去做呢、這個。去查究嗰個事實，網上邊亦開始有人表示曾經嘗試用各種嘅非科學超自然嘅方式去尋找呢個事件嘅真相，包括有人以易經占卜啦，亦都有人以呢個天生陰陽眼咧，就去到呢個太子站咧就去查看，但係全部都顯示有外力嘅干擾。咁本人祖利安咧就身為佛弟子同埋占卜師。深信香港就有手足咧，就早已經慘遭毒手。咁啊，查翻佛歷之後咧，就選擇咗日子咧，就係琴日啦，就係呢個9月8號啦，就前往呢、這個即係大家前往呢個美國領事館去請願之時咧，咁我就另覓一個地方，就同埋啲師兄弟咧，就為呢個亡者咧，就施以呢、這個火供法呢、這個修法嘅回向。並以一貫嘅占卜嘅方法，即係藏傳佛教嘅寺院入邊專用嘅占卜方法，去詢問呢亡者嘅冤情。咁開始占察之前咧，咁啊本人已經修咗法啦，就確保唔受到干擾嘅嚇。咁亦都以下咁啊開始我哋去講翻嗰個正題啦。咁啊慘死冤魂高達22名。咁被強暴致死嘅34歲嘅一個女義士代表一眾嘅冤魂咧就申冤。嗱，呢個係啲主題。本人喺祈請菩薩許可之後，第一條問題即刻去查問，係由呢個8月11號至到9月8號傍晚嘅時候，總共有幾多名嘅香港人被中共同埋港共指使嘅黑警勢力去殺害？咁啊，竟然得出呢個數目咧，就係22名嘅死者。咁喺九月一號至到八號嘅離奇屍體發現案就約為13宗。咁亦都即係話，仍然有近一半嘅死難者嘅屍首係俾黑警匿藏嘅。咁啊，真係咁啊，亦都喺呢個九月八號咧，就亦都有另外一宗嘅女屍嘅發現案啦。咁啊，即係當日係亦都有多宗添啦。本人在難掩震怒之下，仍然先行召請22名的這個冤魂前來。成功召請之後，本人請他們派出一位代表與本人溝通，而最後有一名充滿怒火的女性受害人是答應作為代表。本人簡單查詢其死亡背景，得知其生卒年就約34歲，在新屋嶺被殺。本人不忍直問是不是受到凌辱，但是憑其背景及往後的提問，我們相信他都是其中一個即這樣而離世的一個受害人。 咁強暴殺害全完全係本地黑警嘅惡行，港警殘虐港人罪加一等，呢個係第二個主題。喺查問女疑是基本嘅背景之後，同修要求本人代問係邊個落嘅毒手，包括殺人、強暴等嘅惡行。本人以三個選擇就俾呢個女疑是作答：第一，本地黑警啊；第二，匪國嘅軍警啊；第三，兩者混合共同聯手。得出嘅答案令人加倍憤怒，就係殺人、強暴嘅呢啲嘅暴行咧，全部啊，都係本地黑警所為。過去一直流傳有武警混入防暴隊等等嘅呢啲嘅消息啦，而且有風聲係直指呢個暴行皆由呢個大陸武警下手，但係事實上邊本地黑警邪惡不下於匪國嘅軍警，犯下暴行之後更加推卸罪責，利用港人對中共恐懼散播無力感。另外一眾亡魂亦表明必須沉冤得雪，大仇得報之後才接受任何善意的超度。下一個主題，即使死去之後仍然可愛的香港人同胞，精烈要求以查明真相公諸於世作為復仇的必要手段。在了解了他們基本的冤屈之後，本人即刻向他們了解究竟他們當時是有，即現時是有這個怎樣的迫切的需求。那我可以盡量，即知道之後盡量去略盡綿力去幫助他們。那這班義士們呢就向本人提出三項的主要的要求，其中一項是與他們現時的安危是有關的。咁雖然咧人死咗，但係即係個神色都需要受到保護嘅，咁就即係所以就第一個要求咧，咁我呢度我就唔方便公開嗰個詳情。咁其餘兩大即係佢哋兩個大嘅請求咧，分別就係第一個，希望香港人全力追查真相，令黑警被治罪，否則不會接受超度。即系呢度我插一插嘴先啦，呢度我唔读个文章字先。我嗰下我好心悒嘅，我听到佢哋即系有呢个信息嘅时候，佢哋喺最呢、這个最悲惨嘅状态嘅时候，谂到嘅都仲唔系自己啊！佢唔系谂自己要啲乜，唔系谂自己需要啲乜，而系佢仲系为紧成件事去着想。我嗰下我真系忍唔住喊嗰下。第二就是他们要求本人代他们尽力去发声，给世人知道22个精烈被害的惨剧。当我看到这两大诉求，本人悲从中来，泪如泉涌，一来深感他们真是香港的国魂，即使被杀害仍然是要求公义、文明、法治，只求以真相大白来去惩罚黑警。如果是其他國的，即如果是其他地方的冤魂的話，就早已經要求令到敵人身首異處，家破人亡，諸如此類的東西，但他們沒有，不是這樣的要求。二來，即因為本人不是怎樣的高僧大德，也都不是什麼 很具有影響力的 KOL， 也都不是政治明星，冇魅力去令人無條件相信有冇呢，即係呢啲冇辦法去 fact check 嘅事，心恐有負所托。咁即使但可以咁講，即使無論點樣受人質疑或者冷嘲熱諷都好，本人早你安必定會全力去為佢哋去發聲。咁佢哋亦都有幾樣嘢咧，係再深入講俾我哋聽嘅。咁第一個即係除咗啲要求之外，有幾樣佢覺得係必須要講俾我哋聽嘅。第一點咧，佢就話呢個黑警外強中幹，就叫香港人唔好失去希望。 本人再問這22個精烈有什麼訊息去傳遞給香港人，他們提出8個訊息，一共是8個，咁有4項我可以講嘅，有4項係要等合適嘅時間我先至可以公開。咁而家可以公開嘅4項咧，就講俾大家聽。第一，佢哋想我透過我去講俾大家聽嘅就係話，黑警佢睇到，即係佢哋喺靈界咧就睇到呢個黑警咧，其實係外強中乾嘅，佢哋消耗遠比我哋見到嘅嚴重。佢亦都同我講，佢話如果抗爭持續，而抗爭者方可以致力減少截損的時候，黑警率先崩潰崩盤的可能性是絕對有的。即是又是他們去到這一下都還在想著我們在生的人的事，他們還在擔心著我們在生的人的事。第二點，他想我透過我去告訴大家聽的就是說，咁呢個我 feel 到當其時係有個男嘅佢想即係加入嚟講嘅，咁佢就係話，佢話必須一擊即離，即係喐手跟住即刻走。抗爭者必須一擊即離，不要在街頭與黑警前鬥。即使嗰啲流水抗爭，即刻撤離一段之後再捉陣地。而去等呢個黑警前嚟，呢個做法亦都不可取，因為佢哋知道咁樣係會出事，佢哋唔想有更加多嘅人咧出事，所以就即係佢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最重要要率先講俾我哋聽嘅第二樣嘢。啊，當然811黑警有針對一擊即離嘅戰術，作為殘暴嘅部署，包括即係揾卧底嚟去捉人啦。衝鋒車撞入去呢一個嘅抗爭者嘅人群當中，咁啊，即係當然需要係再作應對咁，但係就係佢哋仍然係即係好強調一樣嘢，就係佢好想我哋做到一樣嘢，就係即係一喐手就即刻走咯，一擊即離。咁第三個佢想透過我去講俾大家聽嘅信息就係，咁佢話唔好再去攬實。那五個大的訴求不變，他們要求是，即是他們想是這 五個訴求一定要再升級。那五大訴求一成不變之下，可能會令到港共拖延 去消化這些議題，那民間必須要有共識是升級這個議題。就即例如是他說將這個，即我哋問過就係唔係關呢、這個獨立調查黑警嘅委員會嘅事，咁即係佢哋答就係話佢哋直情係唔要呢樣嘢，佢哋係要直情係解散曬成個黑警，解散曬成個警隊，咁啊全面去查罪，全面去追究個罪責。咁同埋最重要嘅就係第四點咧，就係、是、呢、這個嘢亦都我知道嘅時候，我心好酸，拿住好痛，亦都好感動嘅一點，佢就係佢希望透過我同大家講，就係要大家唔好失去希望。即係一個人死咗嘅時候咧，已經係最絕望嘅一個嘅情況嚟，但係佢哋都仲係。擔心我哋會唔會即係在生嘅人會唔會失去希望？咁話香港人抗爭必須要靠希望去延續，唔能夠被極權各種嘅打壓手段咧，就即係恐嚇到啦，同埋拖延，即係而失去希望。咁啊，即係我哋同佢哋溝通完之後啦，即係有啲講得，有啲唔講得啦，當然有啲嘢。因為有些事如果講了的時候，我們沒辦法去，即如果太早講的時候，反而會暴露了一些我們 的部署，就反而幫不到他們，所以即請大家原諒，有四點我們是不講得的在這裡。也都在22的精烈亡魂接受本人安排的這個火供回鄉之前，他要求呢 他再三要求本人许下这个誓言，协助达成他们的即是他最后的心愿。唯独是即本人人微言轻，就只有尽力而为，亦都请他们即继续去用他们的方法去协助香港人，早日重光，早日光复。希望各位看到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即因为这个是一篇文章，我将会迟些 会 publish 出来的。看到这个内容的同路人，即如果你信有其事的时候，必须要记得这22个精烈的国魂，致力为他们即达成我叫做他们最大的心愿。如果你因为有种种原因不信，亦都请你们自己去，你自己去找真相，以你自己相信的方式去向这个黑警，去向这个港共呢，去追讨这些暴行 的责任。那这个就是即是昨天我们做完个火供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一些的信息啦。咁有啲人问我话，佢话最细嗰个几多岁啊？咁嗰啲即系佢哋最想讲俾我哋听嘅，唔系佢哋最细嗰个几多岁啊？有几多个男，几多个女？呢啲唔，佢哋觉得呢啲嘢远比我头先讲嗰啲嘢系唔重要。咁所以请大家都即系我哋尊重先人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尽量。盡我哋所能咧，去做啦嚇。咁啊，我哋仲有幾多時間剩啊？呢一節 ，OK。咁我哋先休息一下，我哋第二節再翻嚟講第二個 topic 嘅嘢。